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绝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去为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我反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想起曾经爱过谁，我虽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的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我反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 刚才我们听到的兄妹这首歌的作词人就是林夕了，而陈洁仪波澜不惊的演唱又让我们在陈奕迅之外体会到了另一种感受。想想当年21岁的陈奕迅留洋归来，原本的计划是子承父业做一个建筑师，不想无心插柳参加电视台的新秀比赛，却获得了满堂喝彩，拿到了重量级的冠军奖项，于是星途从此一片坦荡。陈奕迅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最应该感谢的当然是他的幕后班底，比如说两个作词人都是难能可贵，一位是林夕，而另外一位是黄伟文。陈奕迅这两年合作很多的音乐人是苏打绿当中的主唱吴青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苏打绿好了，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